北广购物。 其实说到吃三文鱼，很多人都喜欢吃刺身，而且想到呢就是日本的三文鱼。 对， 但是如果您对于三文鱼了解的话呢，挪威的三文鱼是世界公认非常好的。 哎，没错。其实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吃日本的三文鱼，就是因为它的海域离我们中国是比较近的。而如果远赴重洋到北大西洋深海200米以下去捕捞三文鱼的话，这个工时啊包括费用是很高的。所以很少有人呢能捕捞到北大西洋的深海的三文鱼给大家来吃，去捕捞之后迅速传动运回国内，再请大师傅给大家调味儿。所以呢这个品质大家可以放心。 而且呢大家比如吃三文鱼的一般都是到日本的寿司店啊来吃三文鱼，但是那个三文鱼好贵好贵啊。 对，那如果说做熟了来吃的话，一块50-70-80块钱，万一做不好这钱就扔了。 是的是的，这个三文鱼不是那么好做的，它跟其他的鱼相比的话，三文鱼有一个特殊的一些做法。比如说生煎三文鱼啊， 香煎三文鱼。 对，但是一般人这个火候是拿不准的。 对， 那今天呢这些烦恼都给您打消了。我们给您送上的是阿尔蒂这个大品牌的挪威三文鱼的罐头。你别看它是罐头，它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而且呢易拉罐的那种包装打开以后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而且都是鱼汁儿哈，它里边没有任何的附加的一些辅材。 对， 比如说 有 一些 没 有 什么豆豉啊什么的 啊，比如说什么黄豆啊花生啊蘸地味，它不是，纯纯脆脆的就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 对，纯的鱼肉，没有其他。 即便咱们有一个豆豉味的呢，它是那个味道。 对， 啊、 我们给大家 那个味道 了。对，所以你拿回去之后吃的都是那种大块的蒜瓣肉，嚼起来对，就像去吃肉一样，特别的实惠。所以咱们平时出游的时候啊，比较苦下吃不下饭的时候，三种口味任您来选择，众口不再难调。 那今天呢，为大家来选择推荐的就是阿尔蒂这个品牌的挪威三文鱼的罐头。我们既有酱香的，又有豆豉的，还有香辣的。那么酱香的是大多数人特别喜欢啊，那给大家30罐。那豆豉的呢，可能南方人啊比较喜欢哈、啊，小众一点，我给您10罐。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喜欢吃辣一点 的，还是朋友就点啤酒喝的。 对呀、啊所以呢，给您香辣的8罐，一共是48罐。市场价别说了，那就很贵了，48罐估计得900多块钱，是吧？ 对。 但是以往呢，我们也曾经北广生活时间卖过299，但是那是40罐。 40罐。 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又加了8罐，加到48罐。加量，但是我们的价格是不变的。 又减价了，对。 是299啊，299您拿到的是48罐，所以这样的价格哈、这样的组合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过日子嘛，咱们就得精打细算。 对， 所以呢，遇到这样的价格，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实际上呢，你吃任何的食品呢、尤其是罐头食品，一定要看品牌。 对，那说到咱们阿尔蒂的这个品牌呢，相信大家也不陌生了。我们是专门做出口的一个上市企业，而且专做出口已经达到25年了。所以呢，很多的国外的家庭在吃的三文鱼罐头都是我们阿尔蒂出口过去的。同时，我们请到的是蒋欣小姐，我们做到一个形象大使，而且她第二年续签，就是因为第一年她考察过后又吃了，觉得真的不错，味道很好，所以第二年二话不说直接续签。而且我们的罐头当中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防腐剂，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的来吃大块的蒜瓣肉。 对，而且呢，这个品牌呢就是品质的象征。 对， 所以呢，阿尔蒂这个品牌呢，它只做罐头食品已经25年了、啊， 没错。 无论是它的选料精，还是它的工艺非常的好， 对， 口味也非常好哈、而且价格呢也非常的公道， 对， 因此呢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是，其实周老师，咱从您说的这个选料精来说，很多朋友吃的都是日本的三文鱼，但是咱们阿尔蒂的选择的就是挪威北大西洋深海200米以下纯净海域的三文鱼。再说到工艺，罐装技术当中没有任何防腐剂，安全来吃。调汁儿，我们是专门聘请的大厨来为我们来调汁儿，所以调到的3种口味，一个酱香，一个豆豉，一个香辣，都是大家比较容易接受而且比较喜欢的。 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确实是性价比非常高哈。我再说一下，有酱香的三文鱼呢是30罐，另外有豆豉的三文鱼10罐，香辣的是8罐，一共是48罐。 对， 市场上呢要930块钱。 对， 那么以往我们是299卖的是40罐，今天我们加到了48罐，但是价钱依然是299。 没错， 而且今天这个组合你发现吗？味道非常的丰富哈，所以总有一款呢是适合你的，赶快来出手吧。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

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5月24日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正在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品尝大兴西瓜，感受百年种植历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母亲是老师，一辈子教书育人，在我的脑海里啊，母亲一直有着挺直的腰板和慷慨激昂在讲台上的样子。我上了大学之后就离开家乡，回去的次数不多，总以为母亲不会老。直到有一天我回去，母亲忙忙叨叨地说自己眼睛模糊的厉害，连天气预报都看不清了。 原来我总是在感慨中年危机的到来，殊不知母亲早已衰老，眼睛花了，腰板弯了。忙忙碌碌的日子里，我们关心自己，却忽视了母亲。本周末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年不送花，不送蛋糕，我特意挑选了一款纯野生的蛋干海参，低脂肪，高蛋白，只希望留住母亲的健康。 那这款海参我选了很久，世界三大海参的优选地地中海，进口的，野生的，专柜要1999元，今天订购一盒直接送两盒，花到每盒只要600多块钱，要是隔天吃一回的话，能吃上小一年的时间。每次才15块钱，简直就是吃蔬菜水果钱再吃野生海参。还不止，特别活动3盒1拎，还有价值680元的精品水洗棉夏凉被免费赠送。亲肤的手感，贴合皮肤很舒爽，而且不用另套被罩，可水洗。我算了一下，够吃一年的野生海参加专业泡发杯，再加高档可水洗夏凉被，一共1999元，全部带回家， 是 也就是周末一顿吃饭 K 歌的钱，就能让妈妈吃得好睡得好了。订购咨询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有朋友就说了，这1999元吃一年的野生海参，还有这么多的东西送，放心，我们都是免费送参到家的，都是来自于地中海域的深海里自由生长的成年体海参，直接捕捞上岸，蛋干处理，质检报告，海关手续一应俱全，而且全部都达到了一级品。我研究过，一级品的标准就是含盐量低，泡发率高，里面的16种氨基酸的总量达到了53.6，这才是真正的好海参。市价就是1999元一盒，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一盒送两盒，3盒野生海参只要1999元，能吃上小一年的时间，每次啊只要10几块钱。热线您记清楚，是4007106108，4007106108。 5921的赵先生说得很对，现在吃鸡蛋要吃草鸡蛋，鲫鱼要野生鲫鱼，肯定知道野生的好啊。以前不买那是因为太贵了，这1999就能订购3盒，想都不用想直接订上2套，正好马上天热了，冷水洗的夏被也不错。没错啊，原价5997元的3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能吃上小一年的时间，还送省心的专业海参泡发杯，再送夏被2×2.3的大床规格亲肤水洗棉，特别亲肤，特别节目专档活动仅此一次。 我们的4007106108，4007106108继续火热接线当中。地中海域一级品的进口野生海参是生活在深海里的，经历了海底的珊瑚岩石的摩擦，海底生物的斗争，个个都是精干的勇士，身体里蕴含着大大的营养，16种的氨基酸、蛋白质、粘多糖、海参皂带等等， 对于全家人的身体健康都是有帮助的。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1999元拿回家3盒，能吃上小一年的野生海参。而且制作流程非常简单，把淡干海参啊连同开水一同倒入泡发杯之内，想吃劲道 Q 弹的或者是好嚼易烂的，根据您的需要可以泡发不同的时间，凉拌、煮粥、爆炒随意发挥，在家就能当大厨，满满的氨基酸微量元素全部都被吸收到体内，这就是食补的妙处，快来尝尝看。4007106108 4007106108。 来看到0603的秦先生啊，是订购了4套，是要送给岳父母和自己爸妈的，说孩子啊从上幼儿园开始就是两边老人轮流接送，没他们真不行。 对， 那确实啊，父母帮我们带孩子不应该成为理所应当，父母啊也都在衰老， 是 身体不好，很多东西都不能吃，好的都留给了孩子们。但是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为他们考虑到，新宇星野生进口海参富含了多种的营养物质，其中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等营养物质对全家人的健康都是有帮助的。原价5997元的3盒野生海参，今天呢只要1999元，隔天吃一头能吃上小一年的时间。 是啊， 一个月200块钱，一头只要15块钱。 对， 还有省心泡发杯免费赠送，还有可水洗的下背免费赠送，特别节目专档仅此一次，不多说，立刻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海参是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含有了16种的氨基酸和各种的微量元素，还有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等特殊的活性成分。像平时重油重辣的外卖吃多了，工作压力大，总感觉力不从心，又或者是孩子功课紧张，补充能量，而父母年纪大了，需要增加营养的，都可以来吃海参。拨打4007106108，3盒野生海参才花到1999元，划算的这每根啊才15块钱。这个花费您还在犹豫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709的朋友啊，订购了2套，说孩子马上就要中考了，晚上复习功课都要到11点多、要是营养跟不上，身体怎么吃得消呢？ 是， 所以每天我都会做点海参给他吃。那还有手机尾号5157的吴先生啊，是订购了6套，说爸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听说海参营养高，脂肪低，而且好吃又没骨头，适合老年人吃。只是这价格便宜的让人有些犹豫啊。 您放心，所有的鲜鱼鲜海参啊都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海关报关单、检验检疫证书都是齐全的。而且退一万步说，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只是预定一个名额，免费送海参上门，满意了您再付款，简单又安全。 没错， 但前提是一定要在最后的30秒之内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才能享受得到。花1999元订购一年3盒的海参套组。哦，对了，千万别忘记，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680元的夏凉被免费赠送，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会主任杨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大 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雾霾天气温馨提示：雾霾天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时请戴好口罩，归来需要清洗口鼻和双手，关注健康，共抗雾霾。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你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咱们今天谈一个小话题是，肠道内环境的平衡啊，是有利于健康。很多的研究发现呢，长寿的老人啊，几乎没有腹泻跟便秘的这种情况出现。研究以后发现呢，这些长寿的老人的肠道内的对于人体呢有利的这些这个细菌啊，有益的细菌啊，有数量上的跟普通人的不同，往往要比普通人要增加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肠道健康呢是长寿的标志之一。人的肠道内寄生啊，有1000到1150种的细菌。这些细菌呢，大体呢就分成一个是有益的，一个种是有害的。对人体有益的呢，就称作有益菌，比如像乳酸杆菌啊、双歧杆菌啊，那么这对人体啊都有益。有害的呢，那主要是大肠杆菌啊、缩肠芽孢杆菌啊这些。正常情况下呢，这些细菌它们相互之间有一个制约，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的维持着肠道内环境的一种稳定平衡，促使肠道消化吸收的功能正常，也保证了人体有充足的营养的来源。这是机体啊维持体内各组织器官功能正常的一个物质基础。人要活着，咱们需要啊，这个食物。食物呢，我们要能够有保证消化吸收正常，维持供给我们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那就是人呢健康才能够得到保护。所以呢，维持机体各组织器官功能正常的物质基础，就是这些营养来源。但如果人体肠道内环境变化，或者受到长期不良的刺激，比如说你经常要服用一些高脂的、高糖的、高盐的饮食，而且是滥用一些药物，或者是精神压力过大、过紧张，多呢要破坏这个肠内的这个一个平衡、生态的平衡。短时间呢会引发消化不良、腹泻啊、便秘啊这些状况，日久以后，时间长了以后，出现严重的消化吸收功能障碍，导致营养不良，免疫系统功能低下，会出现糖尿病、高脂血症、脂肪肝，促使健康状况出现了一个滑坡。所以要健康长寿，首先咱们要保持肠道内环境的平衡，这个才真正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利的。那么咱们首先呢，就是要使得自己啊能够啊喝够足量的水。 喝足量的水呢，能起到一个润滑肠道、清除肠道毒素的一个作用，维持肠道的健康。每次喝水呢，不应该太多，应该呀少量多次。每次喝200毫升到300毫升，分几次，一天内呢，最好要喝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水。另外呢，咱们要维持肠道内环境的平衡，除了喝水，还要注意吃东西，吃饭七分饱，这样有利于维持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的正常，还可以调节肠道的菌群，显著的增加有益菌群，减少和延缓内毒素入到血液中间，预防肠道的炎症，改善体内的代谢作用，延长我们的寿命。细嚼慢咽，每餐呢所用的时间应该在20分钟以上。有的年轻朋友、中年朋友仗着自己胃肠道好，吃饭呢就等于是吞下去，这样的话很快，也许10分钟就吃完了。咱们并不提倡这个，咱们要想肠道内环境平衡，咱们要求的还是吃饭七分饱，另外要细嚼慢咽，用的时间每餐吃饭时间是20分钟以上。当然膳食结构呢也有一些要求，要吃一些富含纤维素的食物。膳食纤维有两大类，可以分成了不溶性的纤维和水溶性的纤维，这都对肠道的健康有益的。不溶性的纤维能够促进大肠的蠕动，它是让你的代谢废物有一定量的存在，这么样的量的话呀，对于你促使你咱们到时候啊这个肠道的肌肉啊有一个刺激，可以有造成呢有这个有变异的出现。这个不溶性纤维能够促进大肠蠕动，有效的携带肠道中间的毒素排出到体外，减轻肠道的负担。水溶性的纤维呢可以分就可以成为啊肠道啊提供的养分，因为水溶性它能溶解的，同时呢这些水溶性的纤维啊同时也是促进肠道内益生菌的生长和活跃。这样的话呢，咱们更好的使得肠道内环境能够达到平衡。当然还要注意啊，咱们这个消化系统的话，功能正常发挥，跟你这个人的心态平衡啊，还有关系。长期的压力过大，过度紧张，精神呢情绪啊不佳，焦虑、抑郁、恼怒，这些异常的情绪波动啊，都可以使得肠道生理功能呢发生混乱，导致肠道内环境啊失调，进而引起啊便秘啊、腹泻啊、肠炎啊很多种的肠道疾病。维持一个人的一个良好的心态，平和的情绪，对维持消化道的这个肠道的健康是非常有利的。当然咱们还要注意的一个是晨起排便，早上5点到7点是咱们体内人体的大肠经当令的这个时候。当然大肠经当令那就是一个排便的问题，顺应人体的这个是我们的人体的一个生物钟，这个生物钟怎么形成的，那是人的进化的这么多年上亿年几千年累积下来，造成了人体有这么一个生物钟，使得肠道内啊代谢以后的废物能够及时的排出去。所以这样的话，维护我们的这个生物钟的正常的发挥作用啊，对人体的健康有用。另外还要提醒啊，咱们老年朋友，您不能乱服药。咱们乱服药，知道你要滥用，尤其是滥用一些抗生素的话呀，就会造成对我们健康的危害。膳食服用抗生素，膳食延长服药的时间，这就啊这抗生素在我们消化道内起它应该起的作用以后，它还会破坏我们肠道内环境的平衡。 所以说有时候有的人手术完了以后这个输液或者是服药，这个抗生素服用过多了以后就会出现了抑制腹泻，控制不住这个腹泻，那么这样的话当然对健康危害还是很大的。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老年人的因为有一个生理功能的变化，大家都知道年龄不饶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各个脏器以及组织细胞啊逐渐发生了形态功能和代谢上的一系列的改变，将会出现了退行性的变化或者功能衰退的状况。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机体会越来越容易丧失啊本来应该具备的功能，感染疾病啊一直到终止，出现了病危的状况。医学上呢就这个称之为生理性的衰老。生理衰老具有累积性、普遍性、前进性、内生性、危害性的这个特点，有明显的一个个体的差异，就是说不同个体之间或者同一个器官组织细胞之间的衰老速度啊、衰老的程度啊是有一个明显的差异的。生理性衰老主要表现在机体内环境稳定的机制的减退，我们机体的内环境各个组织器官功能不能正常发挥作用，那您说您这个人体还是一个统一的有机的复杂体吗？那就受影响了。人类衰老的时候，机体各个器官系统结构和功能呢会出现衰退，尤其是神经内分泌系统衰退很明显，使得呢本来稳定的机体的内环境的能力下降，导致机体许多的生理生化的指标和体液、血压、血脂、血糖体液的 pH 值的浓度都不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的稳定的恒定的水平，从而成为了许多老年期疾病的一个发病的病因。所以咱们说这个老年人的生理功能本来就是变化，但是这中间呢千万呢咱们还要注意啊这个肠道内环境的平衡。那么肠道内环境如果平衡了呢，就可以出示我们呢很多的这个营养物质、营养元素啊能够啊吸收到，有了这些营养元素维持我们体内的正常的能量代谢、物质代谢、糖代谢啊、脂肪代谢啊、蛋白质代谢啊，还可以呢，这是都是使得体内内环境啊平衡，这样的话我们对健康呢是非常的有利。那灵芝在这中间能起什么作用呢？灵芝就是在我们全身起一个整体调理、局部改善的这个作用。灵芝对于我们人体啊、免疫系统啊、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骨骼系统、泌尿系统，对于我们整体人体内部的各个组织器官呢，就起一个明显的协调的作用。所以灵芝是全身调理、局部改善，那么这个改善的就是那些我们表现出来的出现的内环境的不平衡啊，这个失调了。那么咱们通过灵芝的60多种的有效成分调理了以后，又使得我们这部这个机器，人体是一个有机的、复杂的、统一的这个机器，能够协调以后正常的运转。当然灵芝的60多种有效成分，尤其是对人体必须的氨基酸、维生素、长链元素、微量元素啊，能够起到一个作为膳食结构以外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因为这些元素本身就是在灵芝啊这个体内的，灵芝是一个有机体，灵芝它自己有一个生长发育的这个过程，灵芝有机体中间的有效成分能够使得我们人体更好的吸收。所以说这个有的 这个状态的这些氨基酸、维生素、残留元素、微量元素，人更能够更容易从磷脂中间吸收。那这些人体必须的元素进入到体内，来调理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促使我们全身呢，尤其是肠道的内环境啊，能够平衡。这个肠道内环境呢，平衡了以后，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了，消化吸收好了，有这些营养元素啊，供给我们组织器官呢，这个细胞的需要，这样人体呢才真正的是处在一个使得自己内环境平衡，同时又能够有了这个内环境的平衡，才能适应外环境的条件的改变。你这样的话，这时候的健康就可以得到一个保证。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